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夜晚是金台夕照的格调，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FM 九九九，昼夜更替，月落星辰。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带你只沾朝夕。 他心力透支，仍然想去试多次，他努力过天也像说都可以，天可做靠倚，然而天也有风雨，他确定了一世愿爱这女子。人人说着多蠢，这种故事长途远路怎么会知，求仍是爱，因他可以去相信，宁愿信，宁愿信，如像有些音乐是最准。爱在未来才是爱，这是未来无字的一封期待里，谁在叫他不要急进。着镜子，为何好似个疯子？他冷静过心，也再说恨不止。天可再构思，寻求一个好开始。他继续去守，爱着这好女子，无人勉励高过这种故事。人快乐却未停止，雨后为何还是雨，他总可以去宽恕，情话雨，情话雨，无论看多久也未会输，爱没尽头才是爱，故事动人愿在他望女孩亦会明白到她的爱，听着很想自结果，她的经历提示我，她的不惜一切是最美的火。爱在尽头仍是爱，因她可以去相信，宁愿信，宁愿信，无惧怕变

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说到求爱方式，楼下的弹琴表白，心形蜡烛的示爱，这些都 out 了，特工追求女神的奇招才够浪漫。不信的话就来看看特工征锋。 What were you doing on the computer? Photographed my gun. I was doing the same thing. You want to see it? Gun three. One, two, three. That's Warren Scott. 听电影名字，你可能会把它定位为谍战片，其实啊，它从头到尾都在讲述两男追一女的爱情故事。克里斯·派恩和汤姆·哈迪饰演中情局的两位神勇特工，他们都身怀绝技，是生死与共的绝佳拍档，但却爱上了同一位女神。 I will be right back. Really? 话说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的题材不算新鲜，可是影片中的这两位特工为了追求绝版圣女，可说是各展其能，甚至动用中情局的各类尖端设备，上演了高技术含量的追女大战。不知道谁最终能抱得美人归呢？ Best man win. I intend to. 两位高富帅的狂追猛打，如果是你又会选择谁呢？本期外语佳片推荐浪漫喜剧特工征锋。 说好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它也偷偷的掉泪了，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

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可爱，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一部影片一般对应一位导演，多一点呢也就是两位导演合作指导，但是今天的星光为大家推荐的佳片就是电影史上少见的由三个导演共同完成的影片《云图》。是根据作家大卫·米切尔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故事内容丰富，总共分为六个情节，取景遍布全球的加州、日本等六个地区，看似彼此独立，其实在如雾如云的宇宙大版图中，他们彼此有着神秘联系。 Who are you? Commander Hager Chang. 影片的主演阵容也很强大，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影后哈利贝瑞、雨果维文等外，电影还有中国著名女星周迅的加盟，而且这些演员在片中跨越时间、种族甚至性别，都分饰了三个以上的角色。 我可奇，还有你。 本期的外语佳片为大家推荐这部史诗科幻巨作《云图》。